歌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

身与似风，纵向高飞放纵，共我再做着梦。还我知你暗地里每日也在发梦，共我飞越远方万里长空。还我知你会在半夜舞到月中，与一直彻底抱拥。还我知你看着我便发现有梦，在我生命已经没有寒冬。还我知你渴望脚步正在观空，就算只是彻底放松。 在梦中擦亮